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些，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，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，永远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很多没什么不一样，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很多没什么不一样，像我所有快乐和伤心。小邦的浪漫，巴哈的影坛，永远在我不安定时候出现，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，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，永远收藏我心中所有。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，爸爸爸爸爸爸爸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，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。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。没有你，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还潦草。看你头也不回地走掉，心里像火烧。分分秒秒没有你，管他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

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轻旅行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。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栜，全国400家连锁客栜，400-156-1616。 说不贵就不贵， 说乐车帮吧，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在线预定维修保养，总价6折，真不贵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， 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慢慢的慢慢清晰，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请从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，永远与你抱拥着，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，纵使分开多么远，也会听到你呼唤，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。 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人，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，每个人都期待昨天找到真人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今天是3月11号，周六，希望这个周日你也能过得开开心心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萧亚庆表示，国企改革瘦身的过程当中，会把职工的利益、职工的安置放在第一位置，绝对不会出现下岗潮的问题。从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了解到，去年全市完成了663个村庄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，减少煤炭68.1万吨。今年本市还将进一步加大力度，全市700个村庄的住户将会告别燃煤，以进一步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平表示，2017年需要安排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过1500万，人社部将会通过5个方面的措施，确保今年1100万人就业任务的完成。近日，两名男子在天津将一辆小黄车扔进了海河，并将这样一段视频上传到了互联网上。在3月8号的时候，两人已经被民警所逮捕，并依法分别拘留了10天和5天。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善待单车，别让它成为国民素质的照妖镜。 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，在离开以前能不能

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